坐标识别，九度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让我们一起摇摆，北京时间的7点05分，早安音乐秀要带大家一起摇摆，有一种被猜中了小心思的感觉。 李 坚直的说：“吼，好家伙，这是生怕我不想上班呢，给我摇精神了。 他是什么口音？人明明是好家伙的，这生怕我不想上班啊，给我摇精神是。因为这个今天呢，我觉得第一首歌曲已经选的非常非常到位啊。这首歌曲一 rock and roll， 你整个摇完以后，整个神清气爽呀、啊，对不对啊？ 其实也不是怕你不想上班，也是怕我自己不想上班，所以呢，给我自己摇精神一点。开玩笑啊，因为前两天我一直都在上班，所以一点都没有不想上班。 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啊。 我觉得 领导啊， 对，哎呀。 好久没有拿起对领导的小电话了哈。 虽然这个中秋假期放了三天，但其实我跟月月鸟小哥哥，在上周五的时候有带大家一起去做采摘的活动，然后前两天也是直播的状态，包括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哎，会发现你的手机里怎么多了两条推送， 对， 都很精彩。 哎，对，如果你还没有看到推送的话，说明你这个假期过得太好了，都没有看到我们的推送哈。 但这个假期的天气变化也是挺丰富的，今天依然是蓝天，来关注一下究竟天气走向如何。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五点钟南疆观测台的气温呢，是14.1度，今天白天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最高气温呢在28度左右，体感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午后呢紫外线比较强烈，外出的话要注意遮阳防晒。哎呀，我还是低估了这个秋老虎的厉害了啊。 是因为 说吧，说回来点温度，这很快就回来了哈。 秋天的紫外线特别强，因为经常做护肤的朋友会知道，夏天又给你晒得不行，所以你比较容易会感受到这个阳光的灼热程度，说哎呀赶快涂防晒。到了秋天就会觉得啊，好像我可以放松一下了。但其实一年四季只要出太阳的时候都要做好防晒。 在你们防晒的人眼里，冬天也是很可怕的季节啊。 当然了，就如果冬天太阳直射的话也是会破坏你的皮肤啊。 像那首是春天不是读书日，夏日炎炎好睡眠。 哎呀，一年四季都困，一年四季都需要防晒。 哎， 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 好嘞， 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5%。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 哎，总体来说呢，今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你在感受到了前两天这种怎么说呢，暴雨连连，不能说暴雨连连吧，阴雨连连的天气之后，这两天的天气确实让人感觉到心情 愉快。舒服，感受到了北京的秋天确实是最美的。 对，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嗯， 今天加入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军已经来签到，我们签到排行榜竞争很激烈 啊。第一名是张胖胖，第二名是孙宇，第三名是莹莹，第四名斗鱼，第五名是灵动天晴了。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究竟花落谁家呢？第六名蒲公英，第七名恋上你的美，第八名是 HQY，第九名兔兔小胖，第十名是富贵探店。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恭喜大家。那么接下来到跟大家分享话题的时刻了， 嗯， 也到了月娘小哥哥今天应该是最期待和最开心的时刻 了。你嘴半算什么？ 哎呀， 你有什么好恐惧的？ 是这样的， 啊， 前两天因为虽然放假，我们节目也在直播，然后每天直播完之后 PD 就会叮嘱我说，记得收假回来第一天就要讲你那个事儿。 本来打算这个事儿是周一说的，但是怕周一来的人少， 对，就是大家可能， 没有什么轰动的效果 啊。来，先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三天小假期就这样刷度过了，但是不要难过，马上十一假期又要来了。那今天来聊一聊你经历过或者看过哪些社死瞬间呢？看似两个不相关的事儿，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社死瞬间都发生在那些令人或激动或放松或开心的瞬间呀。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经历过或者看过的社死瞬间吧。 你经历过或者看过哪些社死瞬间呢？ 嗯， 这段啊我觉得大佐说的特别好，你知道好在哪儿吗？ 哪里好？ 中间那个唰就过去了。 也没有刷就过去吧。这样你自己来说说你那天的那个瞬间吧。 我讲不出口， 你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这样先看看大家怎么说吧。 什么大家怎么说？ 不是我讲了好几次， 你得 是每次你遇到我们共同的朋友，然后就哎，我跟你说今天那天怎么怎么样。就是大家还记得我们周五的时候有带大家去采摘嘛，去做一个梨园剧本杀。那这一次呢，其实现场是有很多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他们也算是当地的一些居民吧，然后穿上古装，然后配合我们在玩这个游戏。 对， 那因为大家都是居民，可能你对他们也不能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下身穿着这个古装，然后上面还戴着棒球帽。 嗯， 就大家 有吗？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一位？ 大家看我们拍的那个 vlog 第一幕就是这样的。对，所以你经常会有就是很混乱的这种时刻，但他们其实也都蛮可爱的。就我们整个玩下来之后也很开心。等我们最终马上要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角色是全程陪着我们的，那个角色叫员外。 嗯， 就那个角色一直在帮我们引导剧情，然后梳理给我们一些提示等等的。 嗯， 我觉得他演得特别好。 对， 但他从我旁边经过的时候，我就突然拍了拍人家的肩膀，我说哎，小伙子，我跟你说，我觉得这整部100多个角色当中你演的最好， 你演技特别好、你要不要将来试试考考表演学院什么的？ 对，你在这个方面是有前途的啊。 然后我们同事， 你可以去考考表演学院嘛。 我们带我们去的同事看到他之后突然说，啊，导演您好， 忘给您介绍了，这是中央某实验剧团的导演。 忘了给您介绍，这是我们特别邀请来的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话剧导演，负责我们这次剧本杀整个的创作编排以及表演指导。 我跟你说，那天不光是你社死，那个导演那么能言善辩，听完你这个番话以后， 导演听到我 争了半晌以后说告辞。 导演听到我对他的鼓励，整个人正在了当场，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 静瑜在社死的瞬间呢，就是不停的，然后开始着不和解释这件事，在现场，你知道吗？ 不是我是真的觉得你演得很好。 你那天挺能说的呀，着不了那么多话。今天感觉好像话不是很多的样子。 我今天就只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当我同事说忘了给您介绍了，这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话剧导演，我就只想说，神啊，救救我吧！ 好了，那同时呢，听到了他的这一段尴尬的这个社死经历以后呢，我们也想听听你经历过或者看过哪些社死瞬间呢？告诉我们。梦中回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要选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心里太清楚了，其实他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那又在哪儿？ 大概想说的是，他呢又在哪儿呢？ 倒也不是这么意思。仔细听听歌词，好像跟我的经历 没啥关系啊。对 啊，只有前面那个神呢救救我吧，比较符合我当时的心境啊。 嗯，就是大家想求救的心是一样的哈。 嗯，大家听到了我的故事之后，不吝惜的哈哈哈哈，一浪接着一浪发过来了。 对， 谢谢大家。如果能在上班路上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我社死又算什么呢？ 对， 我在早秀也不是没有社死过。 特别可惜的是那一段没有录下来，要录下来的话，大家就会更加哈哈哈哈啊。 但是你看啊，还有像查理普斯说，哎，说明我们鲸鱼的眼睛是雪亮的，慧眼识宝，对吧？ 啊， 我们看着觉得演技特别好的人，那就是歌剧舞剧院的导演呢。 你知道当天我是怎么说的吗？我跟鲸鱼说，他演得这么好，我为什么没说这话？鲸鱼说为什么？我说因为那个演员说不出台词的时候，眼巴巴的看着他说，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他就出来救场。这个明显最起码是个领导啊！对不对？ 是是是，啊，还是我就是僭越了啊！今天大家也跟我们分享过很多的社死瞬间， 嗯， 哎，我已经预测到今天路上应该会很欢乐。战神之神说，有一次中午呢，跟两个同事加公司领导坐电梯下楼，我没头没脑的看了一圈，突然说了一句：“哎，我觉得咱几个就是我最矮。” 嗯， 后来才意识到好像领导比我更矮一些。当时我说这个话的时候都没有把领导计算在内，就是自动觉得领导跟我们之间有弊。但突然领导听到了之后，领导也很尴尬，不知道这个话是该接还是不该接。 哎，对，今天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怎么说呢，社死瞬间的这个概念稍微理一下哈。 嗯， 这个概念呢就是是尴尬，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尴尬不是发生在表面上，但我们这个事儿就是在表面上。 嗯， 就是在一群人当中发生的尴尬哈。 是的，因为包括他提到的这个在电梯里面跟领导发生的尴尬事儿，也让我想到了就是徐志胜上周的时候讲的那个，跟领导一起进到电梯里面之后，他没有意识说要帮领导摁电梯嘛， 嗯， 然后所有人都不摁之后，他还抖了个机灵，他说：“哎，我们看看这个电梯到底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呢？” 这个不是社死了，这个是当时脑回路有点怪啊， 就在不该抖机灵的地方抖了机灵。嗯， 翻说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上兵课，然后上课呢迎面看到我教练也刚刚滑完冰，我当时呢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想跟人打个招呼说：“教练，您玩完了。 ” 教练当时 对， 也不知道该怎么 说。其实有歧义的话，我也是有一次主持的时候，然后有朋友过来跟我说，说如果领导讲完话的话，你要跟他说请您落座休息， 嗯， 或者说请您先休息，不能说请您下台休息， 嗯， 他会不高兴。 或者换一个说，领导您下去， 那可能会更不高兴。 这个小坏雷克多说，说到社死，上学的时候呢，我哥们儿喊我们跟他们女朋友吃饭，然后看他女朋友跟一个男的一起逛街，然后那能忍啊，冲上去就是一通火啊， 嗯， 然后呢被大舅哥教育了一顿。那是他弟弟。 先搞清楚情况，大舅哥是哥哥 啊，哥哥是吧？ 小舅子是弟弟 啊，那就被他哥哥教育了一顿。嗯， 日清语文说，今年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办公室给每个女同志都发了纪念品，我们屋的姐姐说：“哎，你帮我们去领一下吧。”我就突然说了一句：“哎，是咱俩的吗？” 嗯， 姐姐说：“嗯。”结果去了之后回来，只有我们屋所有的姐姐们的，并没有我的。我拿回去给他们的时候，突然觉得好尴尬。三八妇女节的礼品，为什么我会觉得有我的？ 就是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哈？ 嗯。 但是确实在万众瞩目之下，你的一些行为可能就会被放大化哈。田超说，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在万众瞩目之下踢足球，本来想秀一把。结果呢球没有动，鞋子向上飞了十多米。 我也有一次是穿着那个人字拖， 嗯， 你知道人字拖中间就是夹脚趾那个部分，它不是伸下去的吗？但如果你鞋穿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它可能会突然断掉。我就有一次突然在下台阶的时候，你知道一蹦一跳，然后呢突然 你蹦啥 就挺开心的，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突然一滑，我那个人字拖就睁开了之后直接挂在了我的小腿上 啊。 你可以理解吗？嗯， 那还好，就是你没有飞出去。在武汉的时候吃热干面，你知道拌面吗？有的人不会拌，经常会拌到对面的人头上。这个确实是社死瞬间， 大型社死现场。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同时今天有奖品要为大家送出，别忘了互动的时候附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无音之音李坚全国巡演钢琴独奏会提供的。 哎，2021年的10月22号晚间的19:30，著名钢琴家李坚将与大家在北京音乐厅见面。肖邦、李斯特、德彪西、斯卡拉蒂以及开启了治愈心灵旅程。购票的话，请大家来关注一下大麦网哈。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I'm doing just fine now. It's over. I've been moving on and living my life. But occasionally I lose composure. Becky Hill 还有 David Guetta 带来的 Remember。 今天呢早安音乐秀要跟大家聊一聊大型的社死瞬间。其实很多社死造成的原因都是因为你记不住啊，比如说别人跟你介绍了名字你记不住，然后呢你记不住这个人的脸，你记不住上次跟他在哪里见过，所以聊天的时候就只能很尴尬。 对， 如果被戳破了的话就更尴尬。 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就是一开始就要想好应对的道理嘛。记不住的时候我就从来不说名字，就说您。 哎，我后来发现了，就是如果我忘记这个人的名字，我就会过去啊，老师您这边怎么样。我觉得有人被叫老师也会开心的。 对，但是你又是师傅。 这个是我们月鸟小哥哥的一个社死现场。我跟大家讲一下。 但说实话这件事不算社死现场，你知道吗？原因在于这是被你点了以后才发现。而且已经离开了那个现场。 主要是你自己意识不到，就是我们单位楼下是附近有一个便利店啊，然后我跟月鸟小哥哥经常下了节目之后去买一点吃的。然后有一次呢，他拿了一堆东西等着人家结账，但是可能那个收银员正好在忙别的事情就没顾上。这个时候月鸟小哥哥冲人家一个大概20出头的还挺漂亮的小姑娘喊了句，师傅给我把这结一下。 我不是没有这么大声音，师傅把这个解把这解一下啊！ 就我明显看到被叫师傅的那一瞬间，那个小姑娘浑身抖了一下。 然后上次我们再去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姑娘对我服务的特别殷勤。你要这个吗？你要那个吗？ 只要你别喊师傅，什么都行。 你别喊师傅，你千万别喊师傅、 啊。对，你别喊师傅，怎样都可以啊。深黑猫萨玛跟我们讲了一个跟同事聚餐的故事。他说有一次哈，我们一起去聚餐，然后有一个朋友喝醉了，我们就叫车把他送回去。结果他自己在路上哈，突然可能有点恶心，他就按下车窗按钮，结果呢没控制好，把自己的脖子卡在了车窗中间。感觉好像就是喝醉了酒以后自己要开始自残一样，那个画面整个看起来特别的尴尬。 周周说呢，有一次中午下楼吃饭，电梯里有一个领导，有快退休的老员工嘛，然后两个新员工呢，你说电梯里就别聊天了是吧。他们聊，你知道吗，金针菇的意思是 see you tomorrow。 然后旁边那人就问了一句，啥意思？ 我们不想听这样的啊，大早上的。 然后他就没有说了 吗？我知道我不想听。 你知道吗？ 我也不想听。 你知道啊，那你说说呗。 我们来看一下滤波器啊，哎呀天哪，滤波器发的这个也好尴尬，我也不想听。 我们放歌吧，好吧。这就是大型社死现场。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大型社死现场。来来来来来，一首洗洗耳朵的歌曲，来自李健的《马琳娜》。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也是老朋友帕丁顿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易做又营养丰富的鸡蛋羹。鸡蛋羹其实我们在音乐早餐当中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但今天看到这个绵密口感又香气诱人的鸡蛋羹，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再重新学习一下。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我们首先来准备好材料，把鸡蛋打散，调入食盐拌匀，兑入150克的凉开水拌匀，倒入另外一个碗中，滤去蛋精还有浮沫，将滤好的蛋液倒到容器当中，盖上保鲜膜。这个时候一定记得用牙签在保鲜膜上戳上几个小孔，然后呢在锅里烧开水，隔水用中大火蒸上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等端出来以后撕去保鲜膜，然后呢再调入生抽和麻油。在这里啊有几个小贴士想提醒大家，蒸上15分钟左右呢再虚火焖上3到4分钟，这个鸡蛋羹会更嫩一些。而且呢水的比例差不多是1:1.5，也就是两个鸡蛋差不多是100克，水呢就准备150克就可以了。水最好用常温的凉开水，不是那种就是开水或者是凉水，就烧开以后放凉的水。哎呀，是不是觉得要求有点麻烦？但这样丰富的口感就是由这些精致的细节造成的。好了，那最后帕丁顿熊想跟大家说，虽然呢中秋假期过去了，但是11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我们还是要加油努力工作啊。今天的音乐早餐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五月天《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想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笑着哭自痛，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向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自痛。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 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带来了一个口感绵密细腻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刚才听到这段呢，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设的特别好。 嗯， 就是只要在那个社死瞬间的时候呢，你觉得现在有个份儿，你就知足了，是吧？ 对，就是但凡有个份儿，我一定能想尽办法给它钻进去。但今天话题确实特别的有意思啊！我突然发现，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大家真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屏的速度特别快。 嗯， 就是看这种别人社死的瞬间，不知道为什么会莫名的让自己觉得很开心。 你自己当然高兴了，就是反正就是这有一个喜剧理论嘛。 嗯，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发现有人比你更惨， 就是， 对吧？你就会开心的乐呵呵起来。 一个是更惨，就是说生活就是笑笑别人，再被别人笑笑嘛。 嗯， 我今天一开始就先被大家笑笑，然后现在呢开始笑笑大家。 是， 战神之神也说，我专门在 B 站关注了好几个搞笑的 UP 主，主题就是大型社死，就每次他们做这个主题，我看着就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好笑，特别解压。 对。这个社死的瞬间呢，大家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像，很多人呢，你像无名8059说，大型超市的停车场车长都差不多哈，经常呢拉门就上。如果发现门拉不开，其实还是好说；如果发现拉开了门，里面呢是一个陌生的人，两两相觑，才社死现场哈。 啊，这个确实是啊。Rura 也说想到了一个，跟两个朋友坐在一辆车上，想要跟朋友一发信息说，哎，你别乱说话，因为有些事情只有你知道，他不知道，就想给朋友一发，结果呢，直接因为朋友二也在，结果直接发给了朋友二。 哎呀，这个 好社死啊！就比如说，我想要跟你发信息说，哎，今儿早那个事儿你别告诉思萌，我还没告诉他呢，结果我直接发给了思萌。 那我觉得还好，如果思萌说什么事儿， 那就更尴尬呀。 但你知道，我之前经历过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一桌人大概有8个人哈，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呢就。他们可能想搞小团体，然后呢就给其他7个人发，就说咱们一会儿去唱 KTV 吧，然后群发了一条消息， 然后大家就一起去了。 那个第八个人也收到了一条消息，就别告诉第八个人， 别告诉我， 咱们7个人去吧。关键是这个时候已经很社死了，然后那个第八个人其实他还很淡定，关键是发信息那个人自己抖出这事呀，我发错了，就他不说大家就算了呗， 对啊， 是吧？ 就大家都装没看见，然后就也不会这么的尴尬。 对啊，这还超尴尬，超尴尬啊！ 啊，说完之后，我觉得， 你那个事儿也不算什么了，是吧？ 哎，但确实是，还记得我之前分享过一个朋友的事儿吗？这真的是我的朋友啊，不是我，就是呢。就这个段子讲过很久了，就是有两个男生，他同时都在接触，但是都还没有确定关系，就想考察一下，看看谁更合适一些。然后有一天吃完晚饭之后，就拍了一张自拍，说：“哎，那我发一下。”他本来是想就是分别发给这两个人，结果没就怎么没操作好吧？他们两个人和自己拉了一个3人的群，然后把那张照片发了进去。最重要的社死现场是他此时此刻发现自己拉了群以后，尴尬到不能自已，他就自己退群了。 啊，你这个。哎呀，你这个梗每次虽然讲了这么多年了，但我每次想到都觉得尴尬的， 想要脚趾抠地，对对对对 对， 就很社死。 是，但是翻这个，我觉得跟我们刚才那个比起来呢，他这个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情况哈。他说大二的时候呢，我们辅导员请我们宿舍4个人吃饭，我当时呢一开始不知道，我刚刚打完球，我还没穿袜子，然后去了以后才知道是东北菜，要脱鞋上炕， 吃日料也不行啊。 怎么说呢？那天导员估计是崩溃的。 哎，今天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经历过或者看过哪些社死瞬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这是电影版的《寻秦记》。哎，也算是我的青春年少的回忆了。 是， 已经确定在11月18号在香港上映。 对，剧版的《寻秦记》呢，大家应该是穿越剧当中的鼻祖哈，是由古天乐、萱萱、郭羡妮、林峰等等主演的。这部剧在当时算是掀起了一阵收视的狂潮，而且也算是打开了一种电影类型哈。而这次电影版的《寻秦记》呢，仍然是延续着剧版的剧情，讲述的是剧版结束后的19年的故事。这个延续有点就 外传吧，这是。 这我觉得我得回去再把当年的电视剧版的《寻秦记》看一看，因为毕竟也已经看完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可能都不太记得当时那个剧情发展到什么程度。 不过现在听说是用同样的阵容，哎，这个、倒是很有意思、啊。 那我就期待了。你想啊，能同时再把古天乐、轩轩、郭羡妮和林峰集结到一起，时隔20年以后还能看到同样的演员出现在同样的电影当中，我觉得这个回忆杀还是很难得的。回忆杀来自古天乐当年为电视剧版的《寻秦记》演唱的主题曲《天命最高》。 谁无谁，乱局亦一样人定。谁在篡改剧情？别高兴，别以为叫始作。万岁千岁都。下一世别理谁叫高座，别要躲。天命最高，虽一定判出便命定，他年轮回今世剧情，谁望谁，亦在历史下效命，残酷过一夜情，别高兴，别以为叫始作。谁都会依你而原来亦做，下一世别理谁叫高座，别要躲。天命最高，要始终，万岁千岁都会依你而原来仍做，下一世别理谁叫高座，别要躲。天命最高， 来自古天乐当年电视剧版的《寻秦记》的插曲。哎呀，怎么说呢，这个电影确实就电视剧已经看完20年了，我连它的主题曲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对，也当时说实话这个剧的主题曲不是很出圈哈。 但是当时古天乐、轩轩还有郭羡妮、林峰的颜值确实是深深刻在我脑子当中， 超级带下线。 哎，非常期待着11月18号将会上映的电影版的《寻秦记》。 哎， 今天早上音乐秀和大家开启的互动话题，你经历过或者看过哪些的社死瞬间？太子讲的这个不是自己的，是跟自己对面的一个人。对方呢这一段时间跟自己参加了同一个会议，那么在会议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跟嘉宾互换名片关系嘛等等的，因为都戴着口罩也认不清是谁，当换到一个人的时候突然跟对方加微信的时候发现我之前加过他，然后对方就说啊，那咱们之前认识啊，你发一个信息我给你备注一下，结果等到发信息的时候发现对方把我删了，那个大哥还追着问我说哎，为啥呢，为啥没发，为啥没收到信息呢，我说要不您自己看一下手机提示结果大哥就陷入到了自己的社死瞬间， 这是大哥的社死现场吧 是，就是你经历过的或者你看到过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全之家一年一度品质家装季放福利了，8月27日至10月7日，顾客可带全之家一元购3888元优惠券包，活动现场还有超多大牌好物低价抢，圣象、法恩莎、蒙娜丽莎、石油等爆款商品低至5折，心动就赶快拿起手机致电400-818-0096吧。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超萌狗狗椅、古瓷套装等大牌精美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我们是机修工，汽车性能的创造者，来自世界各地，却拥有同一个归属，就是挑战你我的高昂表现。嘉实多极护，太强机油，愈强更强，让你的每刻表现发挥更多一份精彩。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很响。 无情的暴雨，被多情的他，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不解的是你眼中的复杂，怎么看着你眼睛对你说呢？外面在 raining raining， 想问你 how's going， 不会认真解释，因为你也不会用心。你让我 waiting waiting， 想知道 what you're doing， 不会认真解释，反正你也不会动心。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butterfly， 围着你转不敢停下，不关心的 day and night， 想让我们吹散你的头发， now you make me fight， 总是幻想会有一天傍晚 I can make it mine。想多情的蝴蝶花都不是唯一，想多情的爱分不可能只为你，是情绪被扑灭会刻意的随意，是温暖的带着被吹灭的轻易。 You're so pretty yeah， 像钻石 Gaudi yeah， 包里的你没喝酒但是也没睡，半夜的两点钟雨淋的都很痛，大到今天星星很多看不见你的夜空、I'm waiting for a human phone、总是把手带到会心动，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冲动。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butterfly， 围着你转不敢停下，不关心的 day and night， 想让外面吹散你的头发， now you make me fly， 总是幻想会有一天傍晚 I can make it mine。 和多情的你配合你在演戏，像做个蝴蝶感受花的 pretty， 熟悉的场景出现在梦里，你像是道难题 getting lazy。 总是有人累有人醉，想要带头是个十种罪，没有什么比你更让人疲惫，没有什么比你更加的疲惫。 She's not a girl， 要是让我等很久，我想不通哪里来的那么多借口，不懂她的 telephone， 晚上都不疯，感觉内心小拯救让我在手中。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butterfly， 围着你转不敢停下，不关心的 day and night， 想让外面吹散你的头发， now you make me fight， 总是幻想会有一天傍晚 I can make it mine。想多情的蝴蝶花都不是唯一，想多情的爱分不可能只为你，是情绪被扑灭会刻意的随意，是温暖的带着被吹灭的轻易。 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 Butterfly， 时间有点短啊，只有2分17秒。想要收藏到歌单当中，直接发送一下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日份的早秀歌单已经更新了。 对，马上就更新啊，还没。 我刚问你的时候， 我就 是说 这就是我的社死现场。你问我的时候我就摁完了以后才想起来， 你这不是社死现场，你马上就将迎来真正的死亡现场了好吗？ 好吓人。 哎呀，没有这么血腥啊。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你经历过或者看过哪些社死瞬间。太子刚刚那个真的是太好笑了， 对， 就是讲到对方加了自己但其实又把自己给删掉了的那个过程，这个真的很尴尬。就是我好几次比如说闲的没事我会整理自己的通讯录，然后我发现啊，这个朋友可能就之前因为工作关系那现在可能没有合作了，我就想把就取消好友关系了嘛，然后结果没有。 您那边删除叫取消好友关系是吧？ 就是 说的还挺委婉的。 没想到真的我就有一点就是哎，怎么说这个东西特别的邪乎、我删谁我下次不出两个星期我一定有事要找他帮忙。我再给人慢慢加回来，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哎呀手机坏了，好友都消失了什么。 对，哎，你会保持你通讯录当中比如说一定是一个 在多少个好友以内是吗？ 啊，对对对，之类的。 曾经有想试图控制过，后来发现不可控。 我原来有个朋友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到那个上线以后呢，他就也是试图控制一下哈，每次加一个新人他就回去删一个老人。后来就是像你这样说的这样，经常碰到有人说哎你怎么把我删了啊？ 对对对对对，就很尴尬啊。 太尴尬了。 然后老精灵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不叫社死现场，这个太可爱了。就是几个人一起在玩狼人杀，你知道狼人杀都会说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对吧？然后呢，在氛围很安静，大家都闭着眼的情况之下，就听到小外甥女说：“舅舅，你怎么把眼睛睁开了？” 游戏瞬间结束。 这个挺可爱的呀。 对呀、 啊，这个就重新来一次就行了。 这对舅舅来讲就是社死现场。 狼人杀里面确实有很多很尴尬的瞬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双方没有商量好吧。 嗯， 就杀手请睁眼，杀手请杀一个人，然后呢，双方可能没有说清楚，你知道吧？ 嗯， 然后呢，就是天亮了以后，然后法官公布杀其中一个杀手说你死了，杀手。 嗯， 惊诧莫名的看到我死了。 你确定是还不能说得太明白，你知道太明白又容易把自己给暴露出去。 然后一会儿复盘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个杀手打作一团。 就是你怎么记不清人头啊？ 对对对， 这种真的是好尴尬。周周说，我有一个跟静瑜刚刚讲的类似的故事。我有个朋友呢，当时有三个男生都在追他，那其中呢男二约他出去旅行，然后呢结果呢好朋友就后来发现说，哎呀，就是怎么觉得说这样也不太好嘛，不能跟他一起出去。后来发现男二约着男三一起出去了。 想多了。 就是人家其实也只是约了一个有玩伴哈，两个好朋友一起，就朋友瞬间大型社死现场。 咱们都说的是社死现场，来看看这种扣怎么解哈。大达说，来先介绍一个背景，我们办公室之前集资买了一个冰箱，领导呢是河北籍，有一次呢领导拎了一箱河北熏肉进了屋，那会儿正好只有我在办公室里面游荡，他就随手把熏肉递给了我。然后呢忽然呢被什么事儿打断呢，然后他就去跟其他人说话去了，是吧？完事以后还没有等他说，我当时就是拿着熏肉想了半天啊，我就直接跟领导说，哎，领导您看您太客气了，就我这单身也不怎么做饭，您还是带回去吧，这给我都瞎了。这个时候说，领导呢不愧是领导，领导呢丝毫没有尴尬，直接说啊，老人家刚刚给我带过来，不是给你的 啊， 你帮我放冰箱里冻着吧。关键领导也很直，不是给你的。 这个其实是解决社死的，就是好多时候我们是出于怎么说呢，又不知道该破这个局，又不好意思，所以让这个尴尬的现场变得愈发尴尬一些了。 让领导呢就直接就破掉了，是吧？ 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你经历过或者看过哪些社死瞬间。接下来来自杨千嬅，《处处吻》。 他真高兴。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的头等舱服务， 了解一下。 头等舱服务就是有事儿了，一个电话。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想验车，人家给派专人上门代办；该保养，免费上门接车送去 4S 店；刮了蹭了，还有专人上门接车，定损修车理赔一条龙服务。这才是咱车主需要的服务。正所谓，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 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挑战自我，坚持不懈。将滑水变为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我是月月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早快跑 ，Running Time。 8:02，我们来关注一下全运会的最新的一些内容。第14届的全运会的21号进入到了开幕式之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乒乓球和田径等赛场的是好戏连台，出现了多场世界级别的对抗。其中呢，陈梦、马龙两位奥运冠军均无缘本届的全运会的首金，而苏炳添、樊振东等名将则是延续了东京奥运的良好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是田径赛场当中的重头戏。全运的四朝元老、亚洲纪录保持者苏炳添以创造全运会纪录的9秒95首次加冕了全运会的男子百米项目的冠军。过去两届的全运会呢，他都是该项目的亚军。卫冕冠军谢震业跑出了10秒10斩获银牌，而铜牌呢则是花落湖北选手吴志强。在中秋之夜圆梦全运，对于苏炳添来说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在决赛当中，他也交出了9秒95的答卷，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10次突破了十秒大关。苏炳添的赛后表示，这也是我的第4届全运会了，之前都是取经，全运会呢真的很难，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下一届全运呢在大湾区举行，但是他自己呢能参加的机会非常渺茫了。他说，这应该是我的最后一届全运会了，但是不代表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接下来呢，他还将代表广东队参与男子200米以及4x100米的接力的角逐啊。乒乓球女团呢则是诞生了本届全运会项目当中的首金，由陈幸彤、李佳妍以及王艺迪组成的辽宁队大比分3-1是力克了陈梦、顾玉婷和王晓彤所组成的山东队。奥运女单冠军陈梦虽然在首盘3-1击败了王艺迪，但第4盘1-3不敌陈幸彤，所以呢目前呢辽宁队夺冠同时呢也是错失了自己的首枚全运会金牌。可以看得出啊，全运会在乒乓球类项目当中竞争的确比奥运会激烈一些。而在当天晚上的晚些时候，乒乓球男团的决赛也上演了巅峰对决。北京队的主将、东京奥运会男单冠军马龙和广东队的核心樊振东在东京奥运会的决赛之后再次碰面，结果呢樊振东这一次是3-2完成了复仇，帮助广东队大比分3-1先放了对手，斩获了男团金牌。看到这些奥运健儿们在全运会的赛场当中呢也是生龙活虎啊，每个人都是全力拼搏，让我想起了这个龙的精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龙拳》。哇，你要化身为龙哈，那能够冲破天的感觉，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啊。同时呢也不要忘记继续为第14届全运会的运动健儿们继续送上你的祝福，一起加油吧。早快跑 Running Time。 8:09，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带来全运会新鲜资讯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在上班路上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要捧着肚子笑了。先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好嘞。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三天小假期就这样刷度过了，但是不要难过，马上11假期又要来了。那今天来聊一聊你经历过或者看过哪些社死瞬间呢？看似两个不相关的事儿，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社死瞬间都发生在那些令人或激动或放松或开心的瞬间呀。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经历过或者看过的社死瞬间吧。 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你经历过或者看过的社死瞬间。你会发现人类有的时候的悲喜很容易相通。比如无名刚刚提到了说，就经常在停车场上你会看到就车都长得很一样，然后过去硬拉车门，尴尬的不是你拉不开，尴尬的是你拉开之后里面坐了个人，然后面面相觑。 这个事情呢，好像在大学宿舍当中经常发生，就是出去上趟洗手间，回来以后呢，发现有人躺在自己的床上， 你自己走错宿舍了。 然后他就问你是谁，我是我。 还有 Snow 提到的这个效果，其实跟刚刚无名提到的有点像。他说经历的大型社死瞬间就是在节前单位的停车场，我的车跟我们领导的车一模一样，并排放在车位上。下班的时候呢，我用这个遥控器开车锁嘛，然后就去拉车门，哎，怎么也拉不开，然后我又关锁啊，又拉，想着再试试是不是遥控器没电了。我自己都能听到那个车就是落锁开锁哒哒哒哒那个声音，但车门就是打不开。我就慌了，我说是不是车出了毛病，还打电话给车的售后，然后对方的各种排查。结果呢，电话还没有打完，就看见我领导在我旁边轻轻松松拉开了我怎么也拉不开的车门。瞬间大写的尴尬。 这不是我们当时在火车上的经典段子吗？就是火车上忽然睡着了，然后突然起来以后说啊，我在车上，我不是在做梦吗？就猛拍一把自己大腿，还没有反应，我真在做梦。这时候旁边那人说， 拍的是别人的腿， 大哥你拍我腿干嘛？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社死瞬间。还有像格调说，还记得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早上停电了，高中生是有早自习的，那冬天呢去的太早，天还没有亮，大家都拿着充电的小台灯去班上。我到了班上呢，就各种拿着我自己的小台灯，然后从下巴往上找，扮鬼啊，大喊啊。突然家里就是整个班里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人，就是我怎么吓大家都没有人给我回应了。紧接着班主任就在讲台上叫了我的名字。班主任因为停电提前来了，想组 织一下大家的纪律，结果就看到了我拿着小台灯上蹿下跳的逗大家开心。 是静宇，我再跟你说个社死瞬间啊。小美说，哎，静瑜啊，那天晚上你也站在别人的车旁边一直等着人开车门呢。 嗯，我就假装听不见。来自华城言 Trio， 假装听得见，巴拉巴拉巴拉。嗯，巴拉巴拉。 世界太嘈杂，就算发生爆炸 I don't care， 戴上耳机喝着茶，管你嘴巴不得冒出了天花。 Hey listen I gotta go， 你说我太嚣张还是太狂妄，我只是对音乐有点执着，哪怕是用音浪隔记忆道歉。戴上耳机 Stabendeep 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音乐秀今天和大家分享你经历过或者看过哪些社死瞬间，别忘了回复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节目今天也要为大家送出奖品。嗯，我们节目奖品是由无音之音李坚全国巡回钢琴独奏会来提供的。 对，2021年的10月22号的晚间19:30，著名的钢琴家李坚将和大家在北京音乐厅来见面。肖邦、李斯特、德彪西以及斯卡拉蒂等等，著名的大师呢，会为您开启治愈心灵的旅程。购票的话，请各位来咨询一下大麦网哈。 嗯，我们每期的节目会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2张票。嗯，那么稍后如果说你有非常幸运的获奖的话，会注意查收一下我们台里给大家发过来的这个信息啊。 嗯， 今天聊到这个社死的瞬间呢，很多朋友发过来的，感同身受，曾经经历过。艾麦尼提到说，我面前放着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一直呢用台式电脑的键盘往笔记本上就狂输入，怎么都没反应，然后就给笔记本电脑打客服电话，然后那个客服也是非常认真的一点一点帮我排查， 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愚蠢。嗯，我也经常这么干，因为月鸟小哥知道，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其实我面前差不多是有三台电脑的，还有一台测试机，所以我就是三台电脑的键盘都摆在不同的位置，有的时候我真的会弄乱，然后还会不停的说，他说，哎，这输入不进去了，这该怎么办？ 这时候我就是变成了化身为客服小姐姐哈，嗯，我说您的输入有误，请再换一个键盘哈。 对对对， 但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 真的会乱，嗯， 有的时候有就是客服可能也会见到很多这种尴尬瞬间吧，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客服说，哎，我那个摄像头很模糊，然后那个人听了半天我的， 你擦擦， 哦，不是，他说摄像头很模糊，然后就看不清楚，这怎么办？你们是全新出厂，那人说啊，你把上面那个贴撕了试试。 对对 对, 对， 好像是有一次。 还有就是，怎么也没电呀，啊？你这个哦，你把那个电池盒旁边那个纸拔开，你是，就人家本来是怕你亏电的。 客服也是很不容易啊。还有孙玉轩、大洋洋，他说公司呢春节前聚餐啊，我从洗手间出来看到领导正在我们这桌敬酒，我就没过去，我就等了一会儿，哎，等领导走了以后，我就过去对大家说，哎，领导走了，我在旁边耗了半天呢。终于把他们耗走了，结果桌子对面有一个人笑着说，对不起，我还没走呢。有一个领导居然坐了下来没有离开。 这不 是好尴尬， 这不是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吗？就有同学听那个 Walkman， 然后呢听的声音太大，你知道就是人耳机声音太大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音量有多大哈。嗯，全班正在上课，正好有一瞬间的老师一回头在写板书的时候，万籁俱寂那一秒，就听他大声的说，跟他隔壁说，老师一会儿过来，你跟我说一声啊。老师特别的淡定，连头都没回，跟他同桌说，你跟他说我不过去。 我觉得你们这个老师也很可爱啊。 对对对。 哎，今天上班路上太欢乐了，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吧，你曾经有经历过或者看过哪些社死瞬间。接下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山下智久 Loveless。 君がうつむくわけも別れを切り出せずにいるんだよね。歩道に落ちた影は寄り添って重なるのに、二人の想いは今離れてゆく。違う恋に出会ってしまった

这是王菲为昨天晚上的央视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会演唱的主题曲《弯》，因为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所以其实大家听到音质不是很好啊，但并不妨碍大家的欣赏。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呀，听到菲姐唱歌真的是声音就仙儿啊， 泪如 一下把你带入到这种就是意境当中去。 对，他说呢，哎呦，昨天这个阵容太强大了啊，你看这阵容太养眼了，对不对啊？ 是因为昨天呢，其实大家可以选择的有很多，但是呢，好多朋友都跟我们说他们是看了这个大湾区的这个电影音乐会啊，也是因为阵容，当然还有好多朋友看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昨天晚上的月光音乐会， 对， 浪漫上演，是不是这个直播间没见过？告诉大家首用啊， 对， 我们早秀也申请了， 我 还没老着用， 我们也没见过，我们俩昨天看到的是哟，还有这个呢， 什么时候去刷一刷？ 是刷波存在感。 哎，来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你经历过或者看过哪些社死瞬间。刚刚有分享两首新歌嘛，所以呢，大家这边的社死的回复我们已经攒了很多了，太好笑了。子琪这种应该很多男生都有经历过吧？ 怎么说？ 他说小学的时候为了在女生面前去耍帅，做完操上楼的时候我就一步两个台阶往上跑，结果一个不注意踩空了，然后我就顺手做了个俯卧撑， 对对对， 以更快的速度跑上了楼。 就是。他们说今天这期话题应该有年轻的时候周董一个身影，你知道吧？ 嗯， 就是他们之前的周董的朋友就说啊，你知道就周董呢超爱耍帅的，周董自己的就演示了一下，比如说大街上就是哼着小曲儿，然后插着刀往前走，而且一定要背过头去啊，就知道对面有个女生在看他，之后前面有一个砖头，然后呢就绊到了他，一个踉跄之后呢就假装若无其事的往前再走过去啊。另外就是他每次会花式运球嘛， 嗯， 别人说就刘畊宏说当他的队友太难了，说为什么？因为一定有四个去抢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个人在 抢给他，让他花式运， 他花式运以后他啪有个不看人传球 no look pass， 他啪往那边一传，旁边你说哇

来自未来的 My Cookie Can。 想要今天的歌单直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接下来还是社死现场吗？这次能收到了吧？ 叮咚，已经为您传送完毕，完了，社死现场说错了， 您的歌单已送达。那么随着歌单一起送达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个展。哇，今天推荐的这个个展可不得了啊！之前我们每次推荐展览之后呢，就会有很多朋友会说，哎，那个展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听清楚。这次您听好了， 哎， 叫做《致优雅时代》。嗯、 哦、 这个不是时代的，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这个时代。 哎呀，你这是主持人应该有是时间的时啊， 袋 的口袋的袋啊， 就是包包的那个袋啊。所以你看听到包包，哎，女性朋友应该会很感兴趣了。 所以呢，媳妇在边上的男同志听了这条之后呢，赶快把收音机调大一点。为什么呢？这就是你去跟就哎，我来了一个时尚展，你看这个展览怎么样啊？ 是，那大佐呢建议大家说，你可以把声音机调小啊，三分钟以后再打开。为什么？因为这是百年包袋艺术的收藏展，在这次在我们北京的上家中心启幕了。这次展览呢是以时间的顺序来展出跨越00年代到90年代的复古手袋，还有20件具有时代特征的古董级别的藏品是从欧洲专门运过来的。 哇，这次首登中国，而且在展览当中呢，观众可以看到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皇后偏爱的小手提袋，还有来自于上世纪20-30年代的展品。此外呢，还有上世纪50年代玛丽莲梦露喜爱的款式等等等等。 什么叫做看到包包就挪不动腿？在这样一个展览当中，一次性看到这么多的包包，我觉得我应该会开心的现场跳起来吧。这次展览呢，分为时代宣言、时光之门、时代风云等多个展区，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抓紧时间去吧。Doctor wanna do。 I just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a special rendezvous to see a man of miracles and all that he can do. I checked in at reception, put my hat to my lap, and when he walked in dressed in white, I had a heart attack. My eyes went ooh, my voice just cooed, my mind let loose. I'll stay forever, it's up to you. 一首爵士风格的歌曲 Doctor Wanna Do，刚刚我跟月娘小哥哥在听的时候说啊，这歌挺适合咱俩唱的，你看前面我在前面唱那个，突然就是粗了个嗓子喊那个什么来着，你刚不学了一下，金金金就是你的社死现场。今天确实我给大家贡献了很多社死现场啊，主要是看到大家的一些社死瞬间就很容易想到我之前的一些经历， 就上周呢我跟静瑜下了班以后，我们俩准备去吃早点，我就看静瑜先哎，然后我也 就老远就开始打招呼，然后他又往下哎，就感觉一个很活力的少女，一会儿他回来跟我说刚才社死了，我说哪里社死，他说我先安了一声，我以为前面的人认识我， 对，我以为那是我们同事，后来看了一下 理解了好像不是，以后呢立刻把眼神转向远方， 哎， 就是爱丽丝来了， 假装是对远方的人在打招呼，反 我过去狂拍了一下他的脑袋，他戴的棒球帽都被我拍下来了。我说是你小子， 你为什么劲儿这么大呀？ 然后他那个人愣愣的看了我一眼，就是他又不知道我是不是他认识的，是吧？这个时候呢，我特别淡定，我发现我拍错人了，我捡起棒球帽，我说看书吧你，然后我就走了。 哎呀， 快跑！趁他没反应过来。 我们两个都是心理素质比较强大的人，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但有的时候是真的没有办法让别人尴尬。比如子琪提到的这个，他说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姐姐在餐厅里看到隔壁的一个小哥哥，哎呀，干净阳光，是自己喜欢的形象，就跟自己小弟弟说，哎，你去帮那个隔壁桌的小哥哥要一下他的电话。然后呢？就是这个小弟弟去了之后，小哥哥有女朋友，他弟弟就直接冲着姐姐喊：“人家有女朋友了。 ”这个 好尴尬， 这个评委今天第一名， 姐姐瞬间趴在桌子上， 这个 是没有办法假装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只能自己尴尬。 但我觉得 Kimmy 小张这个真的也很狠哎，他说闺女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呢，班里有两个群，一个有老师，一个没老师，这很正常嘛，就另外一个家长群，对不对啊？那天呢，不知道有谁在没老师的群里问了一下，老师不在吧？那天我也忙晕了，我就直接邀请了老师，老师竟然还进来了。后来我一看，耶，老师怎么进了这个家长群呢？我一咬牙，默默把老师给踢出去了。你这个 也很尴尬。 你这不光尴尬吧？这好吓人啊。 但有的时候尴尬也可以通过幽默来化解，比如战神提到说，有一次坐公交车，一个人想下车，但是后门人比较多挡着他了，他就问了好几句，师傅下车吗？然后前面呢有一个大爷答话了，说下车八戒。有时候咱北京大爷真挺皮的啊， 是特别有意思。我忽然想起了，我们上原来有个同学也是，就是怎么说神反转呢？他当时呢也是蹭破了点皮，赶快就去学校外面的医院，医务室不行，然后去外面学校去包扎一下。去了以后呢，就是他那个恢复的也太快了，去了以后呢就不怎么流了，然后呢去了就顺便检测了一个血型，然后回到班里老师关切的说，检测结果怎么样？他说 B 型血。 今天上班路上真的是太欢乐了，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你经历过或者看过的社死瞬间，开心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呢，腾斌将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去处，被号称为北京周边的小济州岛建山隐处牧场。而今天我准备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其实想要对所有经历过社死现场的人说，没关系，就生活无非就是笑笑别人再被别人笑笑嘛。你看我贡献了那么多的社死现场， 你也没怎么样 吧，开心的。 对、啊、 来自曹轩宾的没关系，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那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喽。 会陪你坐一整天，谁都不去想现在是几点，累了的时候当你的靠垫，沉默是爱情的另一种语言。没关系，我反正有很多时间，其实除了你也不能给谁消遣，装作没听见和他的聊天，就当作世界按下静音键。我只想安静守护在你的身边，哪怕你从未看过我的脸，有些